吹尽狂沙始到今。公稿人黄春生。来佛寺是一间历史文化很厚重的寺院。文化大革命之前，寺院建筑气势宏伟，非常庄严。三尊石佛远近闻名。院子里面碑石林立，过千年的重柏就有好多棵。建国初期，好多国家领导和解放军将领都曾经到寺院参观。50年代中期，当时的住持僧印藏法师曾经作为拔阳院，当时舍其院还未成立。佛教代表出席中国佛教协会召开的会议，得到朱德伟院长亲自接见，和多位老元帅都有合影过。文革中被毁坏了。大黑老和尚还在来佛寺住过两三年，具体时间我记得不准确了，大概是建国后的前几年。他是海贤老和尚的师兄，两个人关系非常好。那个时候我们成日缠着他讲故事，人家真是称得上才辩无双。院子里面的石板上盘腿一坐，我们围成一团，听他讲前朝古代抗日战争时期的故事。老和尚真厉害，我们正在这围着听他讲，听到寺院的墙外面有动静，我们说是不是有客人来了？大黑老和尚说，不用理，是个剃头师傅从这里经过啫。我们走出山门一看，真是个剃头师傅。所以个个对老和尚佩服得五体投地。有一年的大年初一凌晨，好多村民来寺院烧香，突然从大雄宝殿里面飞出一个火球，向东南方向越飞越远。过了一阵间，火球又飞回来，到大殿门前消失了。这件事和我岁数差不多的人都知道。接住又发生一件奇事，从释迦牟尼佛石像的手心里面走了一条好像筷子那么长的小蛇出来。当家师将它放了在一个周边有棉套保暖的铜茶壶里面。好多屋企里头有病的人接一个纸包向小蛇求药，结果还真是能够医好个病。过了没几耐，当家师打开茶壶看的时候，里面什么都没了。1966年正月初一，三尊石佛都全身上下往外流汗，有些老居士用毛巾抹了些汗去，即刻又出了一身汗，抹到毛巾都流出水来，接了一碗又一碗。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，大家才明白，原来这个是佛菩萨向众生示警啊。来佛寺在文革中被毁坏成了一片平地，三尊石佛都被拉倒和打烂了，连寺院的树木都被砍伐一空，寺院师傅都被安排到生产队劳动，海庆法师当时就在其中。但是不是单单被逼做工那么简单，那阵时动不动就被人戴上高帽拉出去游斗啊。而家我哋睇住庆功成就咁殊胜，边个知道佢老人家遭受咗几多侮辱同埋打骂。1976年底， 海贤老和尚从同柏山到我哋村里面探望庆功，带咗一封海源法师从北京寄过嚟嘅信，话文革已经结束啦，对宗教政策都即将开放，被毁坏嘅道场可以准备恢复啦。大众得知呢个消息后都非常振奋，马上就开始筹办恢复来佛寺。因为当时通讯仲系好落后，我哋呢度又好封闭，所以地方政府对中央嘅新政策唔能够及时了解，致令道场喺重建过程中困难重重，历尽曲折，先至终于起咗东屋几间草房。冇佛菩萨塑像，就请咗一位画家喺白棉布上面画咗一幅三圣像。呢度里面仲有个小插曲。那个时候我太太成日有病，睇咗好多医生都冇好转。有人对我讲：你成日护持寺院，点解唔带佢去寺院睇下，求菩萨帮帮忙呢？我于是就带住太太去三圣像前面去参拜啦。冇谂到佢一跪低，马上就话：我好翻啦，企起身，咩事都冇啦。隔篱村有个妇女，都系患咗医生医唔好嘅病。听讲我太太喺佛像前面跪拜就医好咗，佢亦都跟住去拜，结果跪落去就企唔起嚟，好几个有力嘅后生仔都拉佢唔起。过咗几个钟头之后，佢自己企翻起身，自己话佢系学天主教嘅，嚟呢度只系为咗医病，并唔相信佛。经过今次之后，佢自己服气啦，同大家讲一定要对佛菩萨有真正嘅恭敬心先至能够受益。那个时候汽车好少，我踩单车去同柏山请海贤老和尚前嚟主持道场。贤公讲佢正喺度准备恢复塔院寺，于是派咗四个弟子先到来佛寺常住，佢只系偶然过嚟住一住。老和尚唔鍾意麻烦人，塔院寺距离来佛寺大约120-130里嘅路程，佢一直都系步行过嚟。虽然讲嗰个时候佢身体仲系叻到同后生仔一样，但毕竟都是70几岁的人了。我就跟他说：师父，你不要自己走回来了，几时我踩单车去接你，你再回来吧。后来我们又经过很多磨难，总算帮寺院又拿回7-8亩地，起好北屋的几间房，就是现在的大殿。贤公真正去来佛寺常住，应该是在81年的时候。我记得大约就是81年秋天，人地都在耕地准备种麦了。我从街上回屋企路过寺院，看到贤公和庆公两人正在农地里面忙着工作，一个拿着铁耙在那掘，一个拿着铁锹在那挖，我看到心里面特别难过，叫他们马上停下来。贤公说：如果不是及时去翻土，那就要耽误种麦了。我埋怨他们说：你们有什么工作要做的去找我，我怎能够给你们那么辛苦啊。贤公说：你们都有自己的事， 唔能够乜嘢都麻烦你。我话你以后唔能够再咁讲啦，有咩事一定要去揾我。我就算将自己嘅事放埋一边，亦要先将你嘅事做咗先再讲。如果唔系，人哋都知道系我带头将你哋请到呢度嚟嘅。果令你嚟到呢度受罪，我呢个护法仲要唔要面？你哋边个都唔准再掘啦！我依家就翻屋企拖牛过嚟犁地。庆公为人特别厚道，村民唔理边个有事，佢都系尽心尽力帮忙到底嘅。如果是论勤俭，咁庆功亦不亚于海贤老和尚。嗰、那个时候公路仲系土路，一落雨就被压坏，所以经常都睇到庆功攞住铁锹去修路。同埋庆功呢个人系唔鍾意讲一句闲话，更唔会自己夸耀功劳。做完嘢翻嚟晏咗，就食啲冻咗嘅饭，有时候连冻饭都冇啦，就咬啲冻馒头。所以感动咗当时嘅乡政府领导，开会时候号召全乡党员干部都向来佛寺嘅海庆师傅学习。寺院以前清苦得好紧要，遇到佛菩萨诞辰之旅嘅香节，寺院嚟嘅人多，就要去到村里面借被铺。就连庆功往生嘅时候，连一件似样嘅僧袍都冇。再加上不断有啲愚痴嘅人经常喺寺院捣乱，好几件幸存嘅珍贵文物被偷，家牛被人偷走，功德箱嘅锁唔知被人叫过几多次。一般人唔知道贤公喺来佛寺常住呢啲年月，真係受尽各种苦难啊。亦都系近十几年先总算情况有好转。讲起嚟都系众生嘅福报，庆公不但圆满成就啦，仲留下咗肉身。这个教育意义好大啊。不过亦因为咁搞出过一啲笑话。大约系喺2000年前后，南方有几个人到寺院嚟搵海贤老和尚，同老和尚商量，话来佛寺太简陋啦，太委屈肉身菩萨，佢哋愿意俾寺院50,000元。然后把庆公的肉身带到南方的大寺院供奉。贤公都非常有智慧啊，没有直接拒绝他们，而是对他们说，我不是开天辟地就在这个寺院的，做不到这个主，你们到村上去找黄春生居士，寺院是他主持重建的，你们要跟他商量才行。这几个人真的好听话，找了我去商量。我听他们这样一讲，又好嬲又好笑，就答复他们说了，不要讲给寺院50,000元，你哋就係將100元装满3架火车拉嚟俾我哋，將来佛寺嘅殿堂都用纯金打造，我哋都唔可能將庆功肉身交俾你哋嘅。后来又有过几次咁样嘅闹剧。印智法师喺呢度当家之后，我就提醒佢一定要守好庆功嘅肉身，唔能够俾呢啲败类偷走咗。假如你将庆功肉身整唔见咗，咁人哋肯定会话 是你将庆功拿去卖了，这些居士都不会原谅你，搞到印智法师压力亦好大。现在老法师讲经提到来佛寺，寺院马上闻名全球了，但是印智法师头脑还是很清醒的，他说这个就是先辈讲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啊，我们本身无德无能，全部都是两位老和尚的福德庇荫，是老法师的慈悲提携啊。我们如果不想着报答师恩，反而自以为个人有几咁了不起，不知道自己有几多斤两，那这次来佛寺出名就是祸了，会将我们活埋的。我想只要印智法师一直保持这么清醒的头脑，不论寺院名气再大，我们还似以前这样踏踏实实修行，把来佛寺的优良传统继承下去，那我们这一方的众生才算是真正有福了。 因缘生案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以上是末学根据黄春生老居士讲述而作的笔记整理。末学随着老居士的讲述而回望来佛寺半个几世纪的历史的时候，心中就一直好似潮水翻腾，让我不由想起了唐代诗人刘禹锡《浪淘沙》诗中的一首：莫道谗言如浪心，莫言千客似沙尘，千途万路虽辛苦，吹尽狂沙始到金。来佛寺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，远不是这一篇文章可以道尽。不过古德亦曾经讲过，丽水良金皆待野，昆山美玉总须磨。佛家所谓聚摩连胜，亦云此理。师父上人曾经讲过，护法的功德要超过弘法的功德，弘法的是菩萨，护法的是佛，皆因有黄老居士这样的大德尽心竭力护持正法道场，先至成就了如此不思议的增补。故而末学借此对老居士顿首一赞，略是无限之敬意。